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的18:02:15，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大家下午好。 是的，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沟通过很多遍，为什么今天要拿出来聊呢？因为炎炎夏日就是适合弹着吉他喝一罐小啤酒来解暑降温呐。 对啊对啊， 是今天所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聊一些，盘点那些可以自弹自唱的歌手有哪些。 对对对， 是。那接下来就要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了，一波硬广推出去哈， 来喽。 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呢，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的，与此同时呢，如果您正在开车哈，听到了我们的声音，觉得哎呀，静瑜和杨帅声音真 好 听 啊， 好想看看他们两个长什么样子。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数字982加上魔力两个字，工厂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也和我们实时互动，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的。 对对对， 今天互动的话题是盘点那些可以自弹自唱的歌手。你发现我今天直接就把穿了一个答案出来， 小黄人。 是，我昨天晚上就看了《神偷奶爸》第3部，你知道，在最前面的那个小黄人，他自己就带一个吉他，每次弹唱的时候，真的感觉很有氛围和感觉。 对对对对对。 同时，今天也要和大家分享很多的唱吧红人的一些弹唱的作品，非常的惊艳，可以拭目以待。那其实今天一开始哈，我们要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弹唱，你最容易想到哪一首歌曲？这个时候一定要尬对白抛给杨帅。 好。啊，问我，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弹唱的歌曲吗？ 是，你要先说一些这样的话，吸引我们火星直播上的朋友们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其实很多歌曲我觉得用吉他来就是伴奏的话，它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很多歌曲它就是只有吉他伴奏，比如一首现在正在听到的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你确定这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吗？这是那些花儿、 啊、是吗？不是， 这么常听见的节 奏特别像， 有点像是吗？ 特别像， 让我们来听听。 好，那片笑声，我们要是玩的话，你在他唱第一个字的时候唱成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试试吗？待会儿第二段的时候、 啊、 哎，真的好多歌是可以这样串唱的。 对啊对啊， 但是这个木吉他的氛围确实非常好啊、带给我们夏日清清凉的感觉。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 为朴树的歌呢很多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所以可能明显能听出来这种木吉他的这种节奏。 是， 而这首那些话儿，大家其实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吉他纯享版，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只有吉他的旋律比较明显一些，然后有一些其他伴奏的旋律，所以能够感觉到吉他这一种乐器独具的魅力。 是啊， 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其实通常一提到吉他，我们会想到的歌手都是民谣歌手。 对，民谣歌手。 为什么民谣歌手用吉他比较多呢？ 因为我觉得首先啊，就是民谣歌手他们的很多创作都是来源于生活，而吉他它又比较便于携带，所以就在身边拿着吉他，突然有感而发了，拿着吉他开始弹了，对，方便携带。 因为而且吉他呢，其实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弦乐来讲，它是比较容易上手的，而且它天生节奏感就极强，所以对于你作为创作来讲的话，它是极易上手的一种 乐器。会不会感觉就是吉他和民谣是就是天生就比较搭的呢？ 我后来真的发现，因为我以前不会弹吉他，我以为就是像其他，比如说我们也不会，就是这个吉他。快快快，第二段来了，你要跟着上吗？ 算了，我放弃了。 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就是说每一次学到一首曲子的时候，会类似于像弹钢琴一样，就是我要把这首曲子的谱子完全的背下来，这样我才能够来弹这首曲子。后来我发现好多歌手他不是这样的，他只需要记几个和弦， 就是吉他的 freestyle 的成分比较多一点。 是，最近 freestyle 真的很火。是，这一首那些话儿呢也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感谢我们的老朋友，这是阮绵绵青青酱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妖娆妮、大脸大黑脸蘑菇，以及喝可乐的韩寒哥都来到我们的火星直播间当中，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 谢谢大家。 那继续来聊一聊哈，除了这首那些花儿提到了朴树，还有哪一些是脍炙人口的一提到吉他你就能想到自弹自唱的一个歌手？ 其实这个是男歌手啊，很多女歌手的这个吉他弹奏的歌曲也很多，比如陈老师、陈绮贞。 陈老师、陈绮贞的歌曲说来就来， 他有一首名曲 旅行的意义啊。 对，就是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旅行的意义， 而且前奏的这个吉他声真的非常好听，百听不厌。 一看就没有学过。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陈绮贞唱歌就会有一种不忍心打断的感觉，因为他给你描绘了一个类似于梦境一样的那种环境。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吉他功不可没，包括他最近新推出的一首歌曲叫《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其实这种风格也都是一脉相承，还蛮像的， 就是文艺女青年嘛。 是，就是这一种感觉。 是， 那说到这里哈，进入我们今天的先声为快，但是今天先声为快呢，我要跟杨帅玩一个小游戏了，大家来当评委。 好。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和大家分享的是众多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在唱吧上的一些 MV 的作品。 是， 那为了引出他们的作品呢，我们两个要先抛砖引玉一下，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两个帮忙哈，我们两个要来一场挑战，费体一下。 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么玩哈。 好， 我提到一个弹唱的歌手，你要立马哼出一句他的代表作品，随便什么，就只要是他的都可以。 我觉得没有压力啊。 然后紧接着你就提一个我来，然后看我们两个谁先输。 我回答完之后，我再紧接着再说 提到一个歌手的名字。 好， 好，我要开始了哈。我比较简单的。 好， 曾轶可。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 嗯， 狮子座， 嗯， 好，我来喽，张震岳，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快点，快点告诉我， 好， 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像上次一样 等 半 年， 张悬。 张悬，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日夜都好眠。罗大佑。 池塘边的榕树像石榴在深深的照着夏天。好难啊，真的。大家不要给我们帮帮忙啊，在火星直播上的朋友，不要光送礼物，快给我们帮忙出一点题。 希望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加入进来。 是，我简单一点吧，王力宏。 王力宏。王力宏 输了 我们的歌 哎，这个算是 对对对， 是哎，其实一开始呢抛砖引玉，还是要给大家带来我们唱吧红人的一些非常精彩的作品。 这一首歌还蛮经典的， 是，而且这是一首老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对对对， 来猜歌名的环节来了，猜猜这首老歌叫做什么名字。这是 来 自我们的老朋友唱吧红人安娜的万花筒的一首歌曲， 来听一听，大家可以猜一猜。 爱等不成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是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是人生 上只有我和你，对不起，你猜错了，这个名字不是叫这个名字的。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杨帅。 这首歌叫做《爱的路千万里》啊。 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哈。 对对对，是刘家昌作曲的一首歌曲，刘家昌非常有名的。然后是1977年，一位歌手叫陈兰丽演唱的 而且呢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在最近一些比较热门的综艺上， 对对对， 其实大家也听过，觉得其实旋律还是蛮熟悉的。 是的， 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来到我们活力982直播间的风中的信仰这位朋友你好，他说这是啥呀，每天节目都会给大家解释一遍， 来， 这是北京青年广播全国第一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然后和唱吧独家合作的挑战新歌声节目，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非常欢迎在北京地区的朋友 或者说哎，您愿意专程来到北京地区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自己的歌声以及音乐生活。 嗯， 除此之外呢，如果您不在北京地区，也可以在唱吧上把自己演唱的视频录制好，把链接发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身影。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就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网友安娜的万花筒。 是，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和吉他有关的歌曲哈。刚刚看到、哎呀，真的这个女孩弹起吉他来了之后就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 我觉得女生弹吉他的话就那种感觉和男生弹吉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哎，我们是有科学调查的数据来扶正的、哎、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如何才能让你变得更加的迷人，更加的有魅力呢、哎、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对啊，就教大家如何变得更有魅力啊。 嗯，因根据科学研究的报告显示啊、哎、会弹吉他的男生更容易得到女生的青睐哦，而且我自己亲测有效。是， 就是你也比较喜欢那种会弹吉他的男生啊。 对，我会觉得说他有一段是专属为我弹奏的这一种感觉。因为其实在最近的热播剧《欢乐颂》当中有一段、就是这个、关关的小男友带着他两个人去看月亮，然后去给他弹了一段专属于他自己的歌曲。哇，简直浪漫指数爆表。 就作为一个，其实他不是弹给你的，但是你作为一个观众，你也觉得哇， 对，我就觉得说如果有人愿意为我这样做的话，我一定会感觉到感动到心都化了。对，他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他。 所以想追鲸鱼的朋友赶紧去学吉他吧。 我要求比较多哈，除了会吉他还有很多、大家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慢慢发现。 对对对对 对 是、但其实法国的一个科学研究也证明了女人是比较容易会被这个弹吉他的男人所吸引的、而且类似的科学研究也有以色列的科学家来证实。 哎，咱们的这些科学家也真是挺有趣的，研究领域特别的宽泛， 这很有意思啊！这是涉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啊、其实大家说就是听他弹吉他嘛，就是会陶醉在歌声和这个旋律当中、有时候可能会忽略，比如像我这种长得稍微差一点的男生，对不对？ 我给你切个近景，你觉得你就是想又想让大家夸你，对不对？ 我就是想说，就是他可以扩大你的颜值优势，或者弥补你的颜值缺陷，这样说合适吗？ 这个还好啦，但是可谓是居家必备的一个神器嘛。 对啊， 而且有人是这么建议的，说反正也没有很沉，你就每天背着好啦。如果你觉得确实很沉的话，你可以背个盒啊。 像我就 是，你听懂了吗？就是只背个盒。 我知道，我想装嫩，我就天天背个书包，假装我是学生、 哦。 我想装文艺，我就背一个吉他包，里面没有吉他。 对，吉他包也比较便宜。我们这次给大家出什么馊主意？ 啊，对对对， 是，其实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带吉他哈，确实会让大家的魅力值加倍。 对啊， 不知道你是不是认为的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现象的小调查。不知道我们火星直播上、现在送我们很多小火星的我们的朋友，风继续吹，还有大黑脸蘑菇，以及 很多肖南宁，等等。 都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的节目，还有关注了我们活力九八二，是，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帮我们涨涨粉哈，多多帮我们分享一下，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当中来。 是，今天要继续为大家分享唱吧红人的一些作品了，来看看、这个朋友你认不认识呢？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之前有为大家送上过他的作品。 嗯， 这首歌曲呢是两首歌的串拼哦。 对，是男生和女生的，是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和陈奕迅的好久不见的这样一个混搭版本。 来，我们来听听他们两个的演绎。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凯特朗森。 来时的路。 是说一句，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有想要爱你的冲动。 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暖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 是我们挑战新歌声为您选择的，来自我们唱吧红人凯特朗森他们演唱的《我怀念的家好久不见》。一开始以为是两首歌曲的拼唱，后来发现其实叠在一起这两首歌曲真的还蛮搭的， 无缝衔接。 哎，对，可能就你一开始提到的，比如说在唱那些话儿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唱会 但确实是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哈。 对， 凯特朗森也是激起了好多朋友，他们表示非常的喜欢他们。 是。 很有风格，两个女生就是各自好像虽然都是女生，但是她们的风格走的路子不一样。 是，在她们演唱的时候呢 MC 宝宝跟我们说你好啊，跟我们打了一个招呼 Hello 你好，也希望你可以关注我们，在每天的18点钟我们都会在火星直播的。 对，这大夏天的，我们的 Sunny Days 给我们送了好多冰镇大西瓜，谢谢你啊。 是，还有大黑脸蘑菇也都说了唱得好好，送来了好多的小礼物，也对我们的唱吧红人进行了一些鼓励。 是的， 是鼓励鼓励之后呢，还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话题哈，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你能想到的自弹自唱的歌手，哎，我们今天是一个大的盘点。 对， 除了一开始的时候，我跟杨帅给大家列举了一些，比如说朴树啊、 王力宏啊、 陈绮贞呐、 张悬啊， 还有 等等 对，也希望可以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多多的献计献策。 是的， 除了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说，哎，科学研究报告显示会弹吉他的人魅力会比较加分哦。而且刚刚杨帅也说了，如果说你自认颜值不是很够，7分以下可以加一把吉他，哎，8.5分， 哎， 是颜值不够才华来凑，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所以吉他也算是一个加分神器了啊。 是，非常感谢甜歌小妹 Joanna 分享了我们的直播，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听到我们年轻的声音。其实呢，除了这个弹吉他可以让大家就是自己的分值增高哈， 对， 其实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不一样的 啊。 比如说，一个女孩会弹吉他，你会觉得她的人设是怎么样的？三个词。 三个词，第一个冷， 高冷， 第二个可能会虽然高冷，但是性格会开朗，然后 就外表高冷，了解之后发现很开朗。 第三个会不会是有点特立独行呢？ 特立独行，这不就我们青年广播的 slogan 吗？感觉我们是要抱一个吉他 啊，对， 是。 那我来问你吧，你觉得男生会弹吉他，他的魅力，或者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文艺，第一点，有情调 ，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好看的皮囊很多，有趣的灵魂太少。 有趣的灵魂， 是会感觉他。你会弹吉他吗？ 我不会弹吉他，但是我是有趣的灵魂。 是，就是很好玩，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会觉得说用音乐去调剂自己的生活。 对， 还有一点就是觉得很干净。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吧。 我有同感。 哎，就说不清楚为什么，就可能他是一个胡子拉碴的大叔，但只要他弹吉他，我就觉得他很干净， 是一个干净的灵魂。 啊、对，戳中了。 对。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也是很多来自我们唱吧上红人的一些比较精彩的他们的弹唱的作品。是，接下来呢，刚刚给大家分享的两首都算是比较抒情一点的歌曲，比如爱的路上千万里啊，我怀念的好久不见。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其实吉他也可以带来节奏非常律动和欢快的感觉。 对，这首歌是今年大火的咱们周董的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告白气球， 来自我们唱吧的红人，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多喝热水带来的告白气球。 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 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这是来自我们唱吧上的音乐爱好者，多喝热水，三个人还有一只狗，有看到那只狗吗？ 在哪儿啊？ 可爱，在那个角落里，它是不是会露一个头出来？ 啊 他们带来的告白气球哈。 嗯， 其实杰伦的歌曲经常也会很多有吉他的旋律，包括他其实自己也有专门创作一首歌曲叫《尤克里里》，乌克里里。 嗯，歌名就叫这个吗？ 歌名就叫乌克丽丽。 哦， 对，然后听起来有点像牛仔很忙，而且他们还在同一张专辑里。 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同一种音乐风格就会放到一个音乐专辑里。 嗯 嗯，但是很多就是有热心的网友去帮忙做了一个梳理， 哎， 就会觉得说他的很多歌其实也是可以串唱的，大家其实不妨下一次我们可以做这样一期专题跟我们互动一下， 大家期待一下。 刚刚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我们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哈，大黑脸蘑菇说也特别喜欢这个歌曲，应该说是告白气球。 嗯 嗯，还有肖南宁他说了，我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过一个学期的吉他。 小学一年级就学吉他，哎，蛮酷的。 那想问你现在还记得吗？ 肯定不记得了。 我考你一个比较难的题啊。 嗯， 吉他有几根弦？ 考谁？ 考肖南宁 啊，让他说一下啊。 小学一年级，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这应该是常识类的问题。 嗯，既然周董的歌曲唤起了大家这么多的回忆，那咱们半年当中也是为大家送上一首杰伦的经典歌曲的 MV，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人生。 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欢迎来到有故事的好同学。 是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除了可以在北京地区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的，我们长期都是在热门上哈，大家点击左方的这个热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是的， 刚刚问过肖南宁哈，他说只有小学1年级的时候学过1个学期的吉他，已经有8年都没有碰过吉他了。我给你出了一个这么难带双引号的题，来杨帅公布一下答案吧。吉他有几根弦？ 我记得是6根弦 啊，是6根弦啊， 对， 确定？ 对，对。 其实来到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呢，先跟大家揭晓一下吧。刚刚大家很喜欢的这支 MV， 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其实 MV 的背后有一些故事。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好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告白气球》，其实是周杰伦和他的好朋友杨瑞代一起合唱的。 但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稻香》的 MV 里，也有一个男生，其实 是 同一个人吗？ 就是杨瑞代，因为这个 MV 非常的特殊。他没有女主角，只有周杰伦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杨瑞代，就是抱着吉他的那个，两个人一起，就杨瑞代抱着吉他， 在这种乡间的小路上， 哎， 一个弹一个唱，感觉 怎么想到了一首走在乡间 的 小 路 上，扯远了。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有故事的歌曲，还是来自 JJ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弹唱， 就叫弹唱。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哈，其实这首歌挺有意思的。 对， 他收录的这张专辑呢叫做《和自己对话》。 嗯， 如果是 JJ 迷的话，就会知道这一个专辑其实 JJ 的一张实验专辑。 对， 他具体实验在哪里？比如说具体到这首歌曲，他采用了一个叫做 Dummy Head 假人头录音的方式。 哎， 来解释一下，我还真不太了解。 就咱们平常就录音的时候，可能就是面对这样一支麦克风，他顶多它的效果就是有左右耳的一个立体声的效果，但是这次 JJ 他的一个全新专辑里面，他用的是一个人形的换麦克风，就那个麦克风是一个人形，然后他有左耳有右耳，如果你离左耳近，而且他 感觉这个声音就是从左耳入的， 对，而且他有距离， 哦，就是远一点的话就会远，近的话就会近， 而且他比如他在中间，他在离你眼睛近一点的地方， 你就是感觉是声音是从这个地方， 对，就完全他那个麦克风就是最后就是你听到的这种感觉， 所以就不是左右声道，是一个360度环绕声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完整的呈现这种录音的场景，所以戴上耳机你就感觉好像 JJ 把你带到了一个壮阔的电影院或者户外的场景， 对， 鸟儿是在你左方3点钟的位置，然后小狗呢在你右边6点钟的位置，那这样听起来感觉蛮美妙的， 是啊，特别棒。 所以这首歌曲叫做弹唱，大家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可以听到很多位置的转换，包括充满立体声的感觉。 盼望那么一天，临睡前我枕头 确实感觉听感有一点特殊哈，这是来自 JJ 的一个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当中的一首歌曲《弹唱》， 是， 也是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时间关系呢，和大家就聊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今晚有戏， 明天见喽， 拜拜。